第41集，这一整晚的那点异性阑珊刺挠不快总算找到了因由。傅云宪把玩着手中那只没抽几口的烟，眯着眼睛皱着眉，目光不知所向，看似十分专注。半晌，傅云宪问， 姓洪的竟然出来了，人呢？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马炳元竟被射得有点不敢搭腔。胡石银道， 啊，我派人打听过洪兆龙的动向，没打听着，这人刚出来就藏了起来。 顿了片刻，胡石银笑了一声， 嘿嘿，我名迪安。 他最好肯踏实地过他的后半辈子，不然他能出来，我也能再送他进去。 傅云宪修长的手指与烟纠缠，慢慢地捏，徐徐的揉，最后直接浸灭于掌心里，犹带火星的烟头与皮肤接触，他浑然不觉烫。气氛不太对，范明及时插嘴，乐呵呵地说， 所里那个小朋友这回非要跟我出来，快毕业了，哎呀，项目所太小容不下他，打算北上发展，傅爷要不要收留一下？ 范明打了个电话，喊人进来，也不知对方一开始在哪儿躲着。门开了，进来一个鲜眉亮眼的年轻人，来人是个熟面孔，许林。许林依次见过屋里的几位爷，年纪轻轻倒不怯场，倒了酒递了烟，直接向傅云宪表达了自己的愿望，说想进军汉当实习生。傅云宪没回答，一旁的范明笑着说， 军汉是想进就能进的，我得带傅爷出道题考考你。 范明为人极不正经，随手一指旁边的田丽，嘴上客客气气地称对方为老师，话却很龌龊， 我想强奸田老师。 范律，别胡说。 田丽扬怒地瞪了男人一眼， 哎呀，打个比方，打个比方嘛。 范明哈哈大笑，又指了指马炳元说， 假设我想强奸田老师，骗马总说把田老师带进树林，由他望风，我来偷东西，马总同意后照办了，而我其实没打算偷东西。 范明也算当地小有名气的律师，竟满嘴荤话，越说越露骨，还动手去摸田丽的一双玉手。许林估计被这人弄恶心了，咬着牙愣是半晌不肯出声，只用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傅云宪。许林的五官看着熟悉，尤其是这双眼睛，轮廓特别漂亮，神态特别清纯，似笑非笑，似怨非冤，轻皎皎的。傅云宪也嫌范明动作猥琐，说话恶心，轻声制止， 问你的，规矩点。 范明一听这话，立马乖乖地把手松开， 范律师是强奸故意，强奸行为定强奸罪。 傅云宪喝了口酒，简单提炼了范明的那个问题， 那么身为望风者的马老板是否构成共同犯罪？ 题不算难，但有些绕。许林想了想道， 共犯具有从属性，帮助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帮助犯罪，而是帮助特定之罪。马老板是盗窃故意，而没意识到强奸罪的客观行为，所以不成立共犯。 嗯，学的倒挺扎实的。 傅云宪看似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让对方周一去军汉报道。新的一天，许苏问白墨借了辆车，自己去明珠台录节目。新版原来是你不再定位于平民相亲节目，而是明星教你谈恋爱，从头到尾欢腾嘈杂，愈发像是一场娱乐性强的综艺秀。因为学历低，许苏在军汉所一直为人瞧不起，可这样的学历到了这种相亲节目上就挺管用，一句含混的刘傲海归，再加上知名律所的强大背景，他刚在后台露脸，就有女嘉宾跑来打听，想先交个朋友。许苏拒而不见， 留在化妆室里照了照镜子，他看见一张相当陌生的脸孔，那人华服厚装，看着光彩照人，不逊任何一位荧幕当红小生。他劝慰自己， 行吧，还挺像那么回事。 节目开始录制，台上一男一女两位主持人，其中一位算是熟人，正是明珠台的新闻主播邢明。许苏坐在选手席上，身旁坐了一溜漂亮的男孩子，有的才刚满20，不为上节目找对象，就想露脸当网红。除了选手席，现场还另外设有嘉宾席，席上也有一张熟面孔，陈思佳。陈思佳正当红，原来是你回归第一期就请他亮相，可见台里对王牌栏目的改版再播出相当重视。陈思佳身边一左一右还坐着两个人，都是电视里的常见的面孔，男的叫高民，女的叫唐音，真人比镜头里看着脸更小，人更瘦，都跟凤凰似的漂亮，黄黄然，金灿灿。三人皆是即将开播的某部仙侠剧的主演，陈思佳演女主，白皙精致，高敏演男主，黝黑健康。两人戏里虐恋了时生时世，最后依然以悲剧告终，戏外也一副感情甚笃的样子，这回同上节目顺道宣传新剧。邢明的表现远在许苏意料之外，明珠台赫赫有名的冰王子，正儿八经的新闻栏目主持人，竟也能收能放，能上能下，把一场娱乐节目的现场气氛调动得相当热烈。许苏便也跟着他，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娱乐细胞，与女嘉宾一起脸贴脸传气球，叼着吸管加乒乓球，还玩什么看图传字，做什么智力问答。跟他搭档的女嘉宾是个十足的绣花枕头，问答环节任凭主持人邢明与搭档许苏怎么提示正确答案都岿然不动，许苏被他连累的屡屡受罚，那悬于头顶的锅盖一直在往他头上砸，乒乒乓乓砸得他头晕眼花。台上台下人人欢喜，整个世界笑声喧天，他也得跟着笑。节目半程录制结束，中场休息20分钟，许苏迫不及待地离开演播大厅出去透气，闹了3个小时他已是满脸疲倦。没成想又撞见熟人，昨晚刚见过面的庞胜男远远走过来，身边有两个人，许苏认得其中一个戴眼镜的，是明珠台法治天下节目的主持人，这人的台风很稳健，人也很睿智，唐律送情张口即来。许苏喜欢他的节目，基本每一期都看，还经常发表观众留言，就是从没得到过回应。庞胜男看见许苏也不打招呼，仍跟那主持人说说笑笑，满嘴刻意显摆的法言法语，径直从许苏身边走过。许苏稍一琢磨就明白过来，徐凌案二审还没判呢，这厮就迫不及待的上节目露脸了，还据他人功劳为己所有，好像那些证人证言的矛盾疑点都是他察觉的。主持人盛赞庞胜男专业又敏锐，让他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这么讲一讲。